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是 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今集我们有一本特别的诗集要介绍给大家， 非常重要的诗集，也都是回溯差不多100年前的诗人。咁咧就係關夢南先生咧主編，其實佢亦都寫咗入邊好多篇文章嘅，叫《香港新詩七個早逝優秀詩人》。 哇，好傷感啊！ 係啊，即係又早逝啦，而且佢其實都係大多數都係屬於幾個人都係100年前出世嘅。 嗯， 1915年出世嘅，比如第一個易春年咧就係1915年出世，但係佢咧生命只係得22年啫。就因为肺病而过身。 嗯， 咁虽然佢得22年嘅生命咧，但系其实佢喺佢在世嘅时候咧，佢已经成名啦。佢啲诗咧，发表喺一啲重要嘅刊物啦，亦都系相当成熟啊。同当时成个新诗嗰种潮流咧，其实都几似嘅。佢好多首诗咧，同阿戴望舒佢哋编嘅现代入边嗰种所谓现代派诗风咧，系好相似嘅。但系我呢度拣咗一首咧，就系、其实系佢最劲嘅一首诗啊，即系同佢其他嗰首嗰啲咧，好时尚写都市生活嗰种好唔同嘅一首诗，就叫《金属风》。 金属风，防空演习印象，易春年。金属风迥然地起了，夜空上有卧鸟的联队飞过，狠狠地要掠噬什么呢？同样是我的群，我们是一无所有的啊，如夜空之一无所有。你掉下的是什么啊？青的花还是红的花？但休向我们掉了，老实说，我们再没有恋花的心情。地角的几道白光，干妈在夜空上疲于奔命呢？哦，中与横的光与影的错综里，随着金属风而迥然的，果真是鹅鸟的联队吗？是的，它是比鹅鸟的联队更使人可怕的，但害怕是属于另一种人群的金属风。 金属风咁有个副题嘅，就系防空演习印象，就系易春年嘅作品。 啊，呢度补充咗一个历史，即系其实好少见话有提到咧，系1930几年咧香港有防空演习嘅呢样嘢。我可能我自己孤陋寡闻啦，但系写得咁形象啊，就系易春年。咁其实可能系佢过身前不久，因为佢系得咗肺病嘅。 嗯， 咁而且好早都知道自己可能会。好早過身嘅，咁但係佢都會寫到佢嘅時代啦，時代加喺佢身上嘅嘢。咁金屬風咧，當然好直觀咧，就係飛機嘅聲音啊，佢寫得非常通感啊。 嗯， 因為飛機喺上邊飛，佢風係佢帶出嚟噶嘛，金屬係飛機本身啫嘛，但係佢帶出嚟嘅風竟然變咗一種金屬嘅風，金屬係冰冷嘅、尖鋭嘅。坚硬嘅，即系呢种种咧，就好似易春年以一个薄弱嘅身躯啊，去感受一个强大嘅时代，嗰种绝望又好啦，或者系孤注一掷嗰种感觉，喺呢首诗入边都可以感觉得到。你会发现佢入边出现咗好多啊，希特勒啊、墨索里尼啊、罗斯福啊等等呢啲所谓嘅大人物，好似呢个时代系属于佢哋嘅。但系翻到呢班防空演习下边嘅人咧。就係屬於好多好似易春年咁樣喺嗰個時代夭折咗，或者咧不知所蹤嘅一啲香港嘅年青人嘅生命。 嗯， 所以讀落係既傷感啦，又覺得以呢個時代，我哋喺香港一個咁嗰陣時係即係冇乜文化嘅一個地方啦，冇乜華語文化嘅地方，都有人用詩歌去記錄低咗嗰個時代嗰種特質。 跟住落嚟咧，我哋有另外一位詩人嘅作品喎， 侯宇華。侯宇华咧，其实仲出名过易春年啦。点解呢？因为佢好早出咗一本诗集，喺佢在世嘅时候。咁咧，而且呢本诗集咧，竟然揾到嗰阵时诗坛大佬啦，李金发 叫斯摩的李金发被称为嚟写罪言，咁、而且咧，我记得大望书佢哋咧都好欣赏佢嘅，发表佢嘅诗啊等等。呢本诗集入边咧，侯宇华咧，我系好早咧喺大陆嘅清华一个教授编嘅现代派诗选入边咧，选咗佢好多首诗，其中就有呢一首令我过目不忘嘅叫《水手》呢首诗。 水手侯宇华，许多阴郁的少年。生活在海上，许多美丽的忆恋埋藏在暗水里。人家问海的悲哀怎样呢？星照着汪洋的波涛和海藻的尸体，但海藻还生存的时候，却没有见过一次天空。一支修长的围墙是寂寞的标志吧？许多阴郁的少年，于是有海的泪了。 水手侯宇华的作品，哇，1910年出世的。 是啊，哇，最老是他。侯宇华的诗呢，我能够感觉到他有啲受我哋介绍过好多次的 Lorca，西班牙诗人洛尔加的影响。比如说呢度他话，即是其实洛尔加都好喜欢写水手的。咁他话水手呢将海是藏在自己的心入面的。他们两个都是这样认为。但是大家有不同的写法。这首诗令我最过目不忘的就是这句。他说星照着汪洋的波涛和海藻的尸体，但海藻还生存的时候，却没有见过一次天空。嗱，呢啲就系大自然嘅诗意，残酷的诗意吓。 系， 喂，佢讲嘅嘢完全系现实，但系点解咁有诗意呢？即系你唔闹佢出嚟，佢系见唔到天空噶嘛？ 唔到死嗰一刻。 系啊，但系闹佢出嚟，佢就死咗啦。咁呢入边真系个中有真意，欲辨已茫然，你可以咁讲。令我想起呢前一排呢我睇到一句一个句子係加里斯奈德、我哋介绍过个诗人写嘅。佢话鲸鱼死咗之后佢嘅尸体呢仍将滋养70年其他生命。即係条鲸鱼嘅尸体喺沉咗落去。即係同呢个好相似。即係呢啲都系自然界嘅嘢嚟嘅。其实系你如果系一个学生物嘅人呢佢会可能见过呢个句子都未定。或者佢知道呢样嘢，但系当你抽取出嚟用嚟写一个水手嘅时候，你会觉得嗰种残酷嘅诗意，点解会揾一个海藻嘅尸体嚟影衬呢个水手呢？因为水手系知道海嘅悲哀嘅。我自己好早知道水手嘅悲哀，系因为我爸爸曾经系水手嚟嘅。咁佢又同我讲过好多次话，点样部船行到喺太平洋中间嘅时候呢，周围茫茫一片啊，尤其夜晚嘅时候，个月光又好光，照住个大海。嗰阵时你觉得自己好似一个天上嘅一粒星咁样，即系周围系冇任何同类嘅。就好似呢度佢话水手系知道海嘅悲哀嘅。 哇！我哋呢啲无知嘅读者就觉得水手系浪漫嘅啫。 系啊，哇！即系嗰种决绝。咧，侯宇华佢自己系冇做过水手，但系佢写咗好多首关于水手、关于海嘅诗。咁我谂都同佢喺香港有关嘅。香港嗰个年代，尤其系即系我哋所知嗰个年代，好多人系做水手噶嘛。 系啊， 搵到钱啦，依家少啦， 吓少啲啦。跟住落嚟，我哋要听另外一首作品啊，彭耀芬嘅《灯下散诗》其中两节。 《灯下散诗》，彭耀芬，边境即是新界的边境，有着破坏的火，更有发抖的刺刀。钉靴列在土沥青上，而边界外更有丑陋的暴汗，粉岭虚头，十室九空，纷纷攜服逃亡，情堪狼狈。逃到哪里？逃到哪里？逃完人开始听到一口不安定的炮。夜，彭耀芬。热浪闯进来，午夜的都市圈斗，听足战声，想起我流亡人，驮着沙尘，明朝又要远去，向战争吧，弹下合上的苦泪，穿上新编的草鞋，我要做新中国的战士去。 灯下散诗，咁啊，包括有边境即时同埋呢个夜。 啊，其實《燈下散絲》入面仲有 一首叫《謠言》同埋一首叫《寄遠》嘅，咁我覺得呢幾首都好好，咁時間有限，揀呢兩首啦。咁彭耀芬呢，真係我睇呢本詩集先知道有一個咁嘅詩人存在，佢19歲就過咗身。咁點解會呢？佢係死於非命啦，可以講係。同埋佢嘅身世好奇特，佢參加咗東江游擊隊。關夢南先生呢寫俾佢嘅題目叫做《香港第一個被遞解出境的詩人》啊，唔知係咪最後一個呢？好似佢之後又仲有冇詩人被遞解出境啊？咁彭耀芬點解會被遞解出境呢？因為佢16歲就開始寫詩，而且呢寫啲都係好革命嘅詩。咁後嚟呢佢喺香港發表唔到嘅詩呢，佢呢去新加坡發，就寫了一首詩叫《香港百年祭》，哇，幾咁反動啊！於是呢俾呢個港英政府呢指佢犯有不利本港之民治嫌疑啊，將佢遞解出境啊！嗱，大家唔好以為港英政府好民主嚇，其實都係咁樣嘅，差唔多嘅啫嚇。咁但係呢香港淪陷之後呢，佢翻翻新界，佢係新界人嚟嘅。佢翻翻新界參加東江游擊隊，但係不久呢就病逝咗，19歲啫。咁呢個病逝當然同時代都有關係啦。佢根本可能病咗都得唔到醫治嚇，喺游擊隊入邊。咁佢好多詩呢都同佢游擊隊員嘅身份有關嘅，講佢點樣夜晚趕路啊，去做一啲秘密任務啊。但係我揀呢兩首詩呢就係、是、比較安靜嘅，比如《邊境即線》呢，我諗呢係新界粉嶺。呢兩個詞呢第一次出現喺香港嘅新詩入面。但係出現得都幾悲哀嘅，因為其實我哋對嗰段歷史呢都係比較模糊啦。我哋都知道喺大埔呢都有一啲反抗嘅行動啦，即係對日本人啦。後嚟嗰種反抗人行動都幾奇怪嘅，有啲係遊擊隊啦，又有啲可能係好純粹嘅村民嘅反抗啦，咁樣直至到咗日本投降之後呢又更加混亂，又有啲人呢出嚟趁火打劫啊咁樣㗎嘛。咁呢啲呢所謂以詩為史呢即係記低嘅好少啦，所以呢幾首詩幾咁重要。同埋呢佢有趣嘅呢就係呢幾首詩佢寫得比較冷靜。佢話啲頭亡嘅人呢就好似頭花園嘅人咁樣，突然間聽到咗一口不安定的炮，但跟住點樣呢佢又停咗啦，冇寫啦，因為佢限自己就寫8行。跟住夜嗰首又係喎，佢入面呢佢話聽到竹箭聲，想起我流亡人。咁佢呢度入面寫到一個好詭異嘅嘢，就係、是、喺香港嗰陣時呢喺都市入面有錢人其實都仲過緊安穩嘅生活，打緊麻雀，但係有啲人呢已經流離失所， 係 呢個對比非常之微妙， 好多打仗嘅地方都係咁， 係啊，即係有啲人係真係打仗，有啲人喺度打竹仗， 係啊，想當年重慶都係咁， 係啊，係 好，跟住落嚟呢我哋有第二首詩要聽聽嘅，就係同常嘅《在香港》。 在香港，片段的浮雕，同常。真的，无论在任何季节，对岸九龙的山峦都可以遮挡那边大圆翻腾的风暴，不理会那东方的太阳岁月或月亮怎样暗淡，那些变了肤色的蜥蜴们，它们的尾巴曾断过两次，也一样忙于击砸异地的玫瑰，也一样忙于加入英武的部落，且把耕牛卖给异邦人做解剖的实验品，而在霓虹灯的眉眼下踏进酒吧的心脏，他们就用香槟酒为自己洗礼，冲去来自梅花丛中的滴血的回忆，此后他们就虔诚的崇拜伦教的烟友、伦敦的牧野，是的，他们就如在牧野里，纵使提升响了，他们仍迷恋于梦里的玫瑰。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在香港，同常的作品 啊，同常亦都是比较少被提及的一位诗人，但是其实入面看他的诗呢，他已经相当成熟的一位诗人，而且呢看到呢他是跟比如西西啊，他们呢是有朋友的关系啊，同嗰陣時後嚟大拇指詩刊等等，其實係屬於後現代詩人呢有一個朋友嘅關係，所以同常過身之後呢，好多當時香港嘅詩人呢啊，或者一啲作家呢都有寫文寫詩紀念佢。呢首《在香港》呢諷刺嘅對象好明顯啦，即係一啲身在香港可能心在英國，即係佢話將耕牛賣俾異邦人 做解剖嘅实验品嘛。其实佢好能够代表，即系1960几年嘅时候一啲香港嘅知识分子嘅态度嘅，即系嗰阵时反殖先系最前卫噶嘛。依家可能恋殖好前卫，嗰阵时反殖系一个革命青年系应该做嘅事情。咁呢，首先佢讽刺紧呢啲咧恋殖嘅人。讽刺得又不过不失，入面呢佢冇话即係闹你哋汉奸啊咩啊背叛香港啊点点、而係呢佢用咗好多动物啦、蜥蜴啦、鹦鹉啦、等等嚟对比，咁亦都可以睇得出佢用耕牛呢嚟讲返呢个本土香港啦，咁入面所有意象呢都系对比好强烈嘅。佢用香槟呢当然系由即係暗示呢个西方文化啦嚟冲走呢梅花入面嘅血，你可以读到一种痛感嘅，即係点解梅花入面嘅血能够引起同常同埋佢嘅一班朋友嘅呢种同感，但係点解会引唔起佢所讽刺嘅人嘅同感呢？其实呢度都无解嘅，亦都好似依家咁样，依家我慢慢我自己都系持种态度，即係会睇到唔同人都系跟住自己嘅记忆去选择依家自己嘅位置，其实走喺1960几年已经系咁样。其实通常是很传奇，在那时来讲都一时呢大家都对他的自杀即是众说纷纭的、他是服毒自杀的、都挺惨烈的。那下一位诗人呢亦都有人谣传他是自杀的，但亦都有人说他是死于非命，那他就是沉权了。沉权呢其实呢可能有些老一辈的人呢有少少记忆的，因为呢沉权很奇怪，他最后一两年呢他是做了演员在邵氏。佢系咧死喺呢个电影公司宿舍入边嘅浴缸入边嘅，咁咧煤气中毒。 孤独、沉倦、夜、阴郁的夜，对家的一口挂钟，又耐不住叹息。夜，挂钟与我，在宇宙之三角形中，各自占着一个角落。 孤独沉权的作品， 这些诗呢其实你看的题目你会觉得是即是年轻人无病呻吟，但这首在他所有诗里面很突出，就是他突然间呢去到最后那半首诗的时候呢将个时空一下子拉大了，就好像个宇宙里面呢就剩下三样东西，就是夜、挂钟和我。即系其实有啲似李白讲呢个对影成三人咁样嘅，喺嗰一刹那咧，嗰孤独感系点样出到嚟嘅咧？系呢个宇宙其他嘢都唔再重要，咁样咧三角形嘅成立，三角形系一切稳固嘅嘢成立嘅基础啊嘛。咁喺佢嘅孤独入边咧，只需要呢三样嘢就已经成为一个宇宙啦。 孤独个感觉好强，因为佢都系各自占着一个角落，系一个角落啫。 系啊，咁最后咧介绍两位诗人，其实系最出名嘅两位，就系温建流同埋李国威。咁点解佢哋咁出名呢？其实对于我嚟讲好出名，因为我初中喺大陆嘅时候，中学嘅时候已经读过佢成本诗集咧。佢哋两位当时咧，我睇嘅现代诗唔多啦，已经对佢哋两位留下好深嘅印象啦。咁温建流咧最有趣嘅咧就系佢曾经咧就留学美国，咁系参加外大学写作计划。我今次拣嘅一首诗，佢嘅一首诗咧，亦都同呢个美国背景有关吓，就系和一个越战美军的对话。 和一个越战美军的对话，温建流。他把一块石头给我看，我说这是石头，他说石头。他把一截乔木的枝丫给我看，我说这是树枝，他说树枝。他把一杯鲜红的血给我看，我说这是鲜血，他说颜色。我说这是鲜血，他说颜色。 和一个越战美军的对话，就是温建流的作品。 这首诗很简单，大家一读已经可以读得明白。其实那时候写这个反战讽刺诗其实不多的，在香港。但是这首很鲜明的，咁可能同温建流在美国亦都感染到当时那种反战气氛等等有关。很简单，你同一个美军对话的时候，可能呢这个背景是一个美军呢想同佢学中文，咁佢就会教佢哦石头，咁佢就会跟住讲系石头，树枝佢跟住讲树枝。但是当佢攞到一杯血嘅时候， 我话系血，佢就话系颜色啫嘛。 嗯， 我再次重复系血，佢话都系颜色，因为喺嗰一刹那咧，佢唔系一个普通人，佢系个军人。因为军人咧，佢面对鲜血嘅时候咧，佢要掩饰呢个鲜血系佢造成嘅，佢就话将佢简化为颜色。咁呢个谴责系非常之暗藏不露嘅，即系点一个人点样失去人性嘅？佢本嚟咧对石头对树枝都有认知，点解去到血嘅时候佢就避而不谈呢？ 和一个越战美军的对话，最后咧我哋要听听李国威嘅《我可以这样》。 我可以这样，李国威。我躲在草丛里，想着我们温暖的房间，没有火柴燃点我的香烟。那些人走了，我就回来。我不要让他们看见。我可以这样舒舒服服地享受着蚊子、狗吠声和蒺草，忍受着我们相爱，但不要让他们看见。现在一定是很慢了，我的眼睛可以望得很远，我甚至可以看见自己在屋子里接受你的安慰。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我答应你，我们相爱，但不要让他们看见。是的，我可以这样，我们失去的时间总会找到补偿。 李国威呢，其实算是大家比较熟悉，因为他后期呢写很多专栏啦，亦都有做影视方面的嘢啦，电视台啦。咁我都系睇呢本书先睇到呢，原来呢嗰句好出名嘅无线新闻事事关心呢，原来系李国威作㗎。 嗯。 系一个诗人，其实好有能力去做呢啲嘢嘅，只不过可能好多诗人冇机会去做啦。点样将一句话讲到令人过目不忘啊。咁其实呢佢有一句诗呢都系令少年时代嘅我啊过目不忘嘅。呢句诗呢就系入面写嘅，我们相爱，但不要让他们看见。呢首诗入面你可以睇到系一个爱情嘅温柔，呢种温柔呢系属于独享嘅，不被认可嘅，甚至系我哋相爱系我哋嘅事，我自己去选择咗你，你选择咗我，我哋失去嘅时间会搵到补偿，但系呢啲呢都系同其他人系无关嘅。其实呢首诗好似属于只属于两个人嘅诗，其实我哋读者就属于看见嗰啲他们，我哋反而系有一种偷窥嘅快乐又好，或者系一种惶恐又好，但系呢系会觉得好有魅力嘅。 系，我可以这样。咁啊，呢首诗就来自《香港新诗七个早逝优秀诗人》呢本诗集噶。 嗯，希望以后再多啲整理佢哋嘅作品出嚟啦，因为我哋成日都以为香港嘅新诗呢系可能余光中嚟香港之后先有嘅，或者可能以为系雅思先生啊西西佢哋开始先有新诗，咁其实喺更早呢又已经有好多好好嘅新诗啦。 系，咁今日时间差唔多，下次再倾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